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13集。 此时在严征明的内府中，四方心魔都仿佛被程前那句硬邦邦的叮嘱镇着一样，全部漂浮在他元神之外。可是内府中中转的剑气却并没有平息，此间主人那无形的元神之力在竭尽全力将他们拢在一起，下一刻又会被剑气重新破开束缚四散而去。唯有端坐内府的元神巍然不动，哪怕千万条利剑穿身而过，反噬的剑气与内府的主人持久而无声地较量着。严征明的元神面色平静，仿佛世间诸多事端再没有什么能惊动他的。修剑者以其身为利器，可不就是要千锤百炼死地还生的吗？哪怕行至天壑深沟，荆棘恶土。然而这样的较量却被一阵咳嗽声惊动了，那咳呛的人好像要断气似的，光凭声音都能听得出那人狼狈。连日以来程前一直悄无声息，若不是一丝若有若无的剑意始终缭绕在周围，严征明甚至以为他不在了。程前乍一出声，严征明几乎一哆嗦，平静无波了多日的心境突然升起焦灼，周遭凝滞不动，仿佛已经老实了的心魔渐渐扰动起来。严征明蓦地站了起来，元神的掌中画出剑影，先是将周遭裹乱的心魔之气强横地拨到一边，竟然不管不顾地与愈加混乱的剑气短兵相接起来。相安无事时，反噬的剑气尚且要自行波澜壮阔，此时更是仿佛被煮沸了一样，歇斯底里地暴动起来。严征明内府巨震，被困龙所震伤的裂缝开始动荡，他却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里强烈的愿望。 不行，说什么也得从内府中破出去，无论如何我都要醒过来看他一眼。 他太清楚程潜了，此人万万逼迫不得，从不知迂回为何物，一旦有什么坎坷，他必然要剑走偏锋，你死我活一番。然而就在这时，两根冰冷的手指突然在他眉间一点，一道透着无尽寒凉的真元开路似的蔓延了进来，顷刻间先将他被困龙锁锁住的裂缝冻住了。程前略有些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凝神，你又做了什么？剑城一激动呛了一口， 他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刚才激动过的，下一刻仿佛是嫌他话多一样，寒冷的神识招呼都不打一声，一股脑地卷进了严征明的内府。程前这种喜欢横冲直撞的人都不善疗伤之道，严征明唯恐他受伤，拦也不敢拦，还要勉力试图约束自己反噬的剑气，将其一一收拢到自己身上，可谓是活着体会了一回何为千刀万剐。接着一股与那寒气完全相反的温和的剑意顺着程前的神识探入严征明的内府之中，不过片刻的光景，那股润物无声的剑意已经与程前神识分开，将严征明整个内府笼罩其中。此间飞扬的剑气同时放开严征明的元神，一时间几乎化身实体，千万把元神之剑飞掠而过，睥睨无双地冲向着入侵者。严征明一惊，便听程前依然不慌不忙地说， 没事，你让开。 程前话音未落，严征明的内府中蓦地生出一丝与这外来者如出一辙的剑意，细微莫测，不似寻常刀剑的温和，却又无处不在，正是他入门时窥见过的本源之剑。大火亦或严寒，全都浇不灭荒原上轮回而生的细草与微风，只要第一只嫩芽从风中落子中降落，归依此地。 木剑勾起了扶摇木剑中每一处心境，颜真明眼前本能地闪过那木剑的一招一式，无锋的木剑中如包罗万象，他一时正立原地，却已在转瞬间将这百年光阴重新回顾了一遭。这电光石火间，本源剑意与木剑相遇，当即有一道强光落在颜真明伤痕累累的元神上。这一刻，扶摇山庄所有的清气全如江河入海一般地涌入竹林内小清安居中，门窗桌椅震颤不已，那些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枯黄竹叶一时间竟仿佛重新焕发生机。唐枕第一个到了竹林之外，随后是水坑与李云。水坑跑过了头，险些一头扎进小竹林中，被唐枕一甩袖子拦在了外面。 当心点，姑娘，眼下见不得。 直到这时，水坑才惊觉他方才飘到身前的一缕长发竟被从中削去了一半，这仿佛焕发着无限生机之处，又蕴含着无处不在的剑锋。颜真明的内府中，一把平平无奇的木剑骤然贯穿无穷剑气，直入内府正中，如定海神针一般轰然落下。一股飓风卷起，混乱反噬的剑气来不及逃窜，已经全部被巨大的引力卷起。千万把元神之剑被那把木剑一一收回，连成一线，以那木剑为基，一股脑地落了下去。剑光大炽，颜真明的元神神识一瞬间重新夺回内府，动荡顿消，而他却依然久久沉浸在那无穷无边的剑意中，外放的锋锐剑气全被他收拢掌中，他心中无限戾气忽然之间归于宁静，一丝来自城前的海潮剑意混杂在扶摇木剑之中，他仿佛身在沧海之下，深渊万丈，浪高千尺，烈烈的袍袖间即有风雷涌动，一切却反而悄然无声。 原来这就是入窍。 三丈灵羽跳出来看，其实也只是一方粗陋的画地为牢。程前当然感觉到了他的心境，当即立断将神识收回，一时长长的吐出口气，有些虚脱。他枯坐81天，眼角眉梢上都结了一层霜，那是他内息运转到极致的结果。小清安居中一片温暖如春，唯有他这里寒气逼人，胸口还有斑斑血迹，这一番元神受损可能还真要花一番功夫调养。但程前心里有如巨石落地，反而开阔了几分，他心甘情愿。程前扭头看了颜真明一眼，见他依然没有醒过来，周身灰败之气却已经不见了，眉间暗红色的心魔也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只有精纯的剑光一闪，随即又敛于不动声色中。出窍时那股令人战栗的锋芒毕露，一点都看不出了。程前一想天开以木剑为基，竟然成了，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饶是他万事笃定，此时嘴角也不由得微微翘了起来，露出一个笑容来。下一刻，元神受损的疲惫感不由分说的袭来，程前忙伸手撑了一下，好歹没有当场趴下，那一点小得意立刻变成苦笑。李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焦急。 小钱，你怎么样了？ 程前忙深吸了两口气，勉强稳住自己生气，若无其事地应了一声。 没事，等等，我是要做整理。 听他声音没有异状，李云终于放下心来，有暇同旁边人说笑了。他对水坑道： 等那俩人出来，我便撂挑子闭关去，一天到晚操心鸡毛蒜皮，我这修为没多少，皱纹都快长出来了。 唐枕站得稍远些，竹林中那股奇异的剑意还没有散干净，他伸手接住一片翠绿欲滴的竹叶，伸手抹掉上面的露水，脸色几变。 末了落在了一个有些复杂的表情上。 湖中生鸟，绝处静静，真是了不起，不愧是连天劫也毫不畏惧的人。 程潜却远远没有他表现出的那么轻松，不便让李云他们久等，他强撑着站起来，飞快地将一身狼狈的衣服换下来，继而有些吃力地掐了个手诀，将那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抹成鸡粉，毁尸灭迹。又灵机一动，将一侧摆设一样的香炉点上，这才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原地调息片刻，给李云他们开了门。胡乱应付完众人一番探视与追问，程潜的精力终于难以为继，转身往身边小榻上一倒，脑袋还没沾枕头，已经昏迷似的睡了过去。同为剑修，此时在扶摇山庄外30里的镇上落脚的游梁看得分明，有一股说不出的强大剑意在扶摇山庄上逡巡良久了。以游梁刚刚步入元神的修为，是看不出剑神域的修为深浅的。他只是深切地感觉到了那种强大，并为之深深战栗，充满战意的战栗。这世上的剑修100个，当中有99个都好战。对方修为越高，手段越强，他们的战意就越浓重。只手中利器，愤然以蜉蝣之身撼动大树。九死一生方才有所进意。当然剩下的那一个特殊的是严征明这位千载难逢的剑神域高人，他天生没有好战之心，从他因剑入道的那一天开始，所有的修为几乎都是被迫的。游梁纵身窜上客栈房梁，远远地望着那朦胧的剑神域之云，年轻的眼睛里尽是跃跃欲试的光芒，身后却传来一声咳嗽。游梁不情不愿地转过身，见吴长天缓步走上来，闷声道： 师兄。 吴长天望了一眼扶摇山庄的方向，没吭声。 真希望有一天能与这样的人一战。 吴长天目光微动，片刻后叹了口气： 小梁，等魔龙之事平息后，你便自请闭关300年，离开天眼处吧。 天眼处中秘密太多，想要脱离便要经过300年闭关，过了保密期限方才重归自由身。游梁愣了愣： 师兄。 天眼处除了你便没有第二个剑修了。剑修修行多苦，心智坚定，百年求索之心更甚于他道。天眼处中诸事庞杂，不适合你们修行，你天赋卓绝，不要耽误了。 哪有那么严重，那个严征明还是他们扶摇派掌门呢，不也整天琐事缠身的吗，照样进了剑神域啊。 你只见人家人前显赫，未见背后受罪呀。 吴长天摇摇头，他这师弟入门不过100余年，求剑之心甚笃，只是有点不通俗物。吴长天回身遥望着夜色千里，万籁俱寂，不由得多说了几句： 土蛟成龙虽是走了魔道，却也不是不需要气数的，一副河山两条真龙，你说上欲为何？ 师兄，你这可要慎言啊。 世间门派众多，可要说到底蕴，没有一处比得上我天眼一派。世人皆以为天眼处为高祖所立，殊不知我们天眼派在人间已有百代传承。我们修道不为长生，只是为了防止那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大能为祸人间。人间改朝换代，我们修道宗旨却不曾变过，偏偏高祖以天眼处为名，将我们推到风口浪尖，还招收了大量不知所谓的散修。当时我便不同意，奈何掌门一意孤行，说什么有身份好办事，真当自己有了些道行便不是凡人了吗？还笃信周寒正德一干阴险小人， 现如今倒成了他们地方家私位。 师兄，既然改朝换代不归我们管，为何此番我们要竭尽全力阻挠魔龙？ 你的经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没听过狂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吗？从古至今，你可曾听说过哪个魔修教派延续下去的？他们固然厉害，但盛极一时，衰落的也快。再说那些魔头分明我行我素，不管他人死活，他们未必是想要江山怎样，只但是为了祸害，自然不能任他们猖狂。 扶摇山庄上空的剑意逐渐浅淡，想必是被那不世出的剑修缓缓地收拢了回去。吴长天看得目光闪动，好一会儿才低声道： 当年的除魔人入魔，如今的未道者无道，天眼处与扶摇两处衰落，真是罢了。我看他们掌门想必不日也要出关，到时候再去拜访一下就是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